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。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，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。听众朋友，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策划王大方、叶子、沈红，翻译傅雷，由徐涛演播。 伯罗姆的病家在社会上是个范围很小的圈子，属于新教中较规极严的一派。伯罗姆太太也是其中一份子。克里斯朵夫名义上是旧教徒出身，实际上已经不信仰了，所以更受到歧视。而他那方面也觉得有许多事看不上眼。他虽然不信仰，可是脱不了先天的旧教精神，理智的成分少，诗的意味多，对于人性取着宽容的态度，不求说明或了解，只知道爱或是不爱。同时他在思想方面和道德方面保持着绝对的自由，那是他无形中在巴黎养成的习惯，因此他和极端派的新教团体冲突是必然的事。至于艺术界，克里斯朵夫很少机会，也没有心思去和他发生关系。当地的音乐家多半是保守派的好好先生，属于新舒曼派或勃拉姆斯派的。克里斯朵夫跟这些乐派是斗争过的。只有两人是例外，一个是管风琴师克拉伯，开着一家出名的糖果店，他是诚实的君子，出色的音乐家。照某个瑞士作家的说法，要不是骑在一匹被他喂得太饱的飞马上，他还能成为更好的音乐家。另外一个是年轻的犹太作曲家，很有特色，很有气魄，情绪很骚动。他也开着铺子，卖瑞士土产、木刻的玩意儿、伯尔尼的木屋和熊等等。这两个人因为不把音乐做职业，胸襟都比较宽大，很乐意亲近克里斯朵夫。而在别的时期，克里斯朵夫也会有那种好奇心去认识他们的，但那时他对艺术、对人都毫无兴趣，只感到自己和旁人不同的地方，而忘了相同的地方。克里斯朵夫不能再靠作曲来逃避，那已经变成间歇的、杂乱无章的、没有目标的工作。写作，为谁写作？为人类吗？他那时正厌恶人类。为他自己吗？他觉得艺术一无用处，填补不了死亡所造成的空虚。只有他盲目的力，偶尔鼓动他振翼高飞，随后又历尽筋疲地掉下来，黑暗中只有一阵隐隐的雷声。奥利维消灭了，不留一点痕迹。凡是充实过他生命的， 凡是他自以为和其余的人类共有的感情跟思想，他都恼恨。他觉得过去的种种完全是骗自己，人与人的生活整个是误会，而误会的来源是语言。你以为你的思想能够跟别人沟通吗？其实所谓的关系只有语言之间的关系。你自己说话，同时听别人说话，但没有一个字在两张不同的嘴里会有同样的意义。更可悲的是，没有一个字的意义在人生中是完全的。语言超出了我们所经历的现实。你嘴里说爱与憎，其实压根儿就没有爱，没有憎，没有朋友，没有敌人，没有信仰，没有热情，没有善，没有恶，所有的只是这些光明的冰冷的反光。因为这些光明是从熄灭了几百年的太阳中来的。朋友吗？许多人都自居这个名义，事实上却是可怜透了。他们的友谊是什么东西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友谊是什么东西？一个自命为人家的朋友的人，一生中有过几分钟淡淡的想念他的朋友的？他为朋友牺牲了什么？且不说他的必需品，但是他多余的东西，多余的时间，自己的苦恼，为朋友牺牲了没有？我为奥利维又牺牲过什么呢？因为克里斯多夫并不把自己除外，在他把全人类都包括进去的虚无中，他只撇开奥利维一个人。艺术并不比爱情更真实。他在人生中究竟占着什么地位？那些自命为醉心于艺术的人是怎样爱艺术的？人的感情是意想不到的贫弱，除了种族的本能，除了这个成为世界轴心的宇宙万物所共有的力量以外，只有一大堆情感的灰烬。大多数人没有蓬蓬勃勃的生气使他们整个的卷进热情，他们只要经济，谨慎到近乎吝啬的态度。他们什么都是的，可是什么都具体而微，从来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。凡是在受苦的时候、爱的时候、恨的时候、做无论什么事的时候，肯不顾一切的把自己完全放进去的，便是奇人了，是你在世界上所能遇到的最伟大的人了。热情跟天才同样是个奇迹，差不多可以说是不存在的。克里斯多夫这样想着，人生却在准备给他一个可怕的否定的答案。奇迹是到处有的，好比石头中的火，只要碰一下就会跳出来。我们万万想不到自己胸中有妖魔睡着。别惊醒我啊，讲得轻些吧。一天晚上，克里斯多夫在钢琴上即兴，阿娜站起身来走出去了。这是他在克里斯多夫弹琴的时候常有的事，仿佛他讨厌音乐。克里斯多夫早已不注意这些，也不在乎阿娜心里怎么想，他继续往下弹。后来忽然想起要把所弹的东西记下来，便跑到房里去拿纸。他打开格式的门， 低着头往暗里直冲，不料在门口突然跟一个僵直不动的身体撞了一下。原来是阿娜。这么出其不意的一撞，吓得阿娜叫起来。克里斯朵夫生怕她撞疼了，便亲切地抓着她的两只手。手是冰冷的，人好像在发抖，大概是受了惊吓吧。他结结巴巴地解释：“我在饭厅里找。”克里斯朵夫没听见他找什么，也许他根本没说出来。克里斯朵夫只觉得他在黑暗里找东西很奇怪，但他对于阿娜的古怪行动已经习惯了，也不以为意。过了一个小时，他又回到小客厅和伯罗姆夫妇坐在一起，在灯下伏在桌上写音乐。阿娜靠着右边，在桌子的另外一头缝东西。在他们后面，伯罗姆坐在壁炉旁边一张矮椅子上看杂志。三个人都不说话，犀利的雨点儿断断续续地打在园中的沙上。克里斯朵夫原来把大半个身子歪在一边，那时为了要完全孤独，便掉过身去背对着阿娜。他前面壁上挂着一面镜子，反映着桌子、灯和埋头工作的两张脸。克里斯朵夫似乎觉得阿娜在望着他，先是并不在意，后来脑子里老是转着这个念头，便抬起眼睛瞧了瞧镜子。果然阿娜在望着他，而且那副目光使克里斯朵夫呆住了，不由得屏着气把阿娜仔细打量。阿娜不知道克里斯朵夫在镜子里看她，灯光映着她苍白的脸，那种惯有的严肃与静默显得她心里淤积着一股暴戾之气。阿娜的眼睛，克里斯朵夫从来没有机会看清楚的陌生的眼睛，盯在克里斯朵夫身上。暗蓝的巨大的瞳子，严峻而火辣辣的目光，悄悄地抱着一股顽强的热情在那里搜索克里斯朵夫的内心。难道这是阿娜的眼睛吗？克里斯朵夫看到了，可不相信。他是不是真的看到了呢？克里斯朵夫突然转过身来。阿娜眼睛低下去了，克里斯朵夫跟他搭讪，想强迫他正面望着自己。可是阿娜声色不动地回了话，始终低着头做活，没有抬起眼睛。你只能看到围着黑圈的眼皮和又短又紧密的睫毛。要不是克里斯朵夫头脑清楚，很有把握的话，他又要以为那是个幻想了。但他的确知道，他是看到的。然后克里斯朵夫又集中精神工作。既然对阿娜不感兴趣，也就不去多推敲这个奇怪的印象。过了一个星期，克里斯朵夫在琴上试一支新作的歌。伯罗姆一半由于摆着丈夫的架子，一半由于打趣，素来喜欢要太太弹琴或唱歌。这一晚的要求来得特别恳切。往常阿娜只说一句斩钉截铁的话，以后不论人家如何要求恳请，再也不屑回答，咬着嘴唇只做不听见。但那天晚上，出于伯罗姆和克里斯朵夫意料之外，他居然收起活，站起身来向钢琴走过去了。这是一支他连看都没有看过的歌，他径自唱了。 而唱的结果简直是奇迹。声音沉着，完全不像他说话时那种嘶哑的蒙着一层什么的口音。一开始他就把音唱准了，既不慌张也不费力，音乐给表现得极有气魄，而且很纯粹很动人。他自己也达到了热情奔放的境界，使克里斯朵夫大为激动，觉得他唱出了自己的心声。阿娜唱着，克里斯朵夫望着他呆住了。这一下克里斯朵夫才第一次把阿娜看清楚，阴沉的眼睛里有股野性，表示热情的大嘴巴，边缘很好看的嘴唇，肉感的笑容并不秀媚，有点杀气，露出一副雪白的很好的牙齿。一只美丽结实的手放在琴谱架上，健壮的身体被狭窄的衣服紧束着，被过于简单的生活磨瘦了，但一望而知是年轻的，精力充沛的，线条非常和谐。阿娜唱完了，回去坐着，一双手放在膝盖上。伯罗姆恭维了他几句，只觉得他唱得不够柔媚。克里斯朵夫一声不出，只顾打量着他。阿娜枉然微笑，知道克里斯朵夫瞧着他。当晚他们之间没说什么话。阿娜明白自己刚才达到了从来未有的境界，或者是第一次成为他自己，可不懂是怎么回事。从那一天起，克里斯朵夫对阿娜留神观察了。阿娜又回复了不声不响、冷淡麻木的态度，只管没头没脑的做活，叫丈夫都看了气恼。其实阿娜是借工作来压抑骚乱的天性，不让那些暧昧的思想抬头。克里斯朵夫看来看去，只看到阿娜和先前一样，是个动作发僵的布尔乔亚。有时他一事不做地瞪着眼睛出神，你刚才发觉他这样，过了一刻钟还是这样，一动也没有动过。丈夫问他想些什么，他便惊醒过来，微微一笑回答说不想什么，而这也是事实。阿娜无论碰到了什么事情都镇静自若。有一天她梳妆的时候，酒精灯爆裂了，一刹那间阿娜四周布满了火焰，女仆一边呼救一边逃，伯罗姆着了慌，手忙脚乱，叫叫嚷嚷，吓坏了。阿娜撕掉了梳妆衣上的纽扣，把着火的内衣从腰部扯去，踩在脚下。等到克里斯朵夫慌乱中抢着一个水瓶奔来，阿娜只剩着件内衣，露着胳膊，立在一张椅子上，不慌不忙地在那里扑灭窗帘上的火焰。她身上灼伤了，却一句不提，只觉得被人看到了这副服装很气恼。他红着脸，笨拙地用手遮着肩头，因为有失尊严而气哼哼地走到隔壁屋里去了。克里斯朵夫很佩服他的镇静，可说不出这种镇静是表示他勇敢呢，还是表示他麻木。克里斯朵夫以为大概是后者的成分居多，实际上阿娜对什么都不关心，对别人对自己都是一样。克里斯朵夫甚至怀疑阿娜没有心肝。 等到克里斯朵夫又看见了一桩事，便毫无疑问地把阿娜断定了。阿娜有一条小黑狗，眼睛挺聪明挺柔和，全家都疼爱她。克里斯朵夫关起房门工作的时候，常常把她抱在屋子里，丢下工作逗她玩。克里斯朵夫要出门，他就在门口等着，紧盯着克里斯朵夫。他需要有个散步的同伴，他在前面拼命飞奔，不时停下来对自己的矫健表示得意，眼睛望着克里斯朵夫，挺着胸部，神气俨然。他会对着一块木头狂叫，但远远地看到了别的狗就溜了回来，躲在克里斯朵夫两腿之间直打哆嗦。克里斯朵夫笑他，疼他。他与世不相往来之后，和动物更接近了，觉得他们很可怜。这些畜生只要得到你一些好意，就对你那么信赖，他们的性命完全操在人的手里。所以要是你虐待这些向你输诚的弱者，简直是滥用威权，犯了一桩可怕的罪恶。那条可爱的小黑狗虽然对大家都很亲近，还是最喜欢阿娜。阿娜并不特别宠她，只是很乐意把她抚摸一下，让她蹲在膝上，也照顾她的食料，似乎尽她可能地喜欢她。有一天，小黑狗差不多当着主人的面被街上的汽车撞到了，它还活着，叫得非常悲惨。波罗姆光着头跑了出去，搂着那个血肉模糊的东西回来，想至少减轻一下它的痛苦。阿娜过来瞅了一眼，也不弯下身子细看，便不胜厌恶地走开了。波罗姆含着泪，眼看这个小东西受着临终的痛苦，克里斯朵夫在园子里攥着拳头，大踏步走着。听见阿娜若无其事地吩咐仆人工作，便问阿娜：“难道你心里不觉得难过吗？”阿娜回答：“那有什么办法？最好还是不去想它。”克里斯朵夫听了，先是恨阿娜，后来想起那句滑稽的回答，也不禁笑了起来。思忖阿娜倒大可以把怎么不想到悲哀的事的秘诀交给他。对于那些性而没有心肝的人，生活不是很容易对付吗？克里斯朵夫想，要是伯罗莫死了，阿娜也不见得会怎么难过。于是他觉得自己幸而没有结婚，与其终生跟一个恨你或者把你看作有等于无的人在一起，还是孤独比较少痛苦些。的确，这女人对谁都不爱，那个规矩极严的教派使她的心干枯了。 如果我富有，我会有很多藏书，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，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，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。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？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？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，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。 听众朋友，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播音：雅坤，片花演播：王刚，监制：丛林、张静民、汪良，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获奖者作品展播。献给各国的受苦、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，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。听众朋友，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策划王大方、叶子、沈红，翻译傅雷，由徐涛演播。 十月将近的时候，阿娜有件事使克里斯朵夫大为奇怪。大家在吃饭，克里斯朵夫和伯罗姆谈着一件轰动全城的情杀案。乡下有两个意大利姐妹爱着一个男人，两人因为都不愿意牺牲，便用抽签的方法决定哪一个退让，而所谓退让是自动的投入莱茵河。等到抽过了签，倒霉的一个却不大愿意接受这个决定，另外一个对于这种不顾信义的行为大为愤慨。两人先是咒骂，继而动武，终而至于拔刀相向。随后突然之间变了风向，姐妹俩哭着拥抱起来，发誓说他们是相依为命的，可是他们又不能退一步分享一个情人，于是便决定把情人杀死。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一天夜里，两个姑娘把那个自以为艳福不浅的男人叫到他们房中，一个把他热烈地抱着，另外一个拿刀刺入了他的背脊。他们是疯子，应当送进疯人院去锁起来。我懂得一个人为了爱情而自杀，也懂得一个人受了情人欺骗而杀死情人。可我并不能原谅他。但我承认有这种事，那是间歇遗传的兽性，是野蛮的，可是讲得通的。一个人因为受到了另外一个人的痛苦，所以杀那个人。但杀死一个你所爱的人，没有怨，没有恨，单单是为了别人也爱他的缘故，那不是疯狂是什么？你能了解这个马克里斯多夫？ 哼，我怎么会了解？哎，就是丧失理性。 阿娜默不作声，好像并没有听。那个时候却抬起头来，声音很安静地说：绝对不是丧失理性，倒是挺自然的。一个人爱的时候，就想毁灭他所爱的人，是谁也没法侵占。伯罗姆瞅着他的太太，敲敲桌子，抱着手臂叫了起来： 你这话是从哪儿听来的？怎么要你来表示意见吗？你懂什么？ 阿娜略微红了脸，不作声了。伯罗姆接着又说： 一个人有所爱的时候就要毁灭，这种胡说八道不是骇人听闻吗？啊，你毁灭你所爱的人便是毁灭你自己。相反，一个人爱的时候照例是以德报德，你疼他，保护他，对他慈爱，对一切都慈爱，爱是现实的天堂。 阿娜眼睛望着暗处，听他说着，摇了摇头，冷冷地回答：一个人爱的时候并不慈悲。 克里斯朵夫不想再听阿娜唱歌了，他怕，他说不上来是怕失望还是怕别的什么。阿娜也一样害怕。 克里斯朵夫一开始弹琴，阿娜就避免待在客厅里。可是十一月里有一天晚上， 克里斯朵夫正在火炉旁边看书，发现阿娜坐着，膝上放着活计，又出了神。他惘然瞧着空间，克里斯朵夫觉得他的眼睛里又像那一晚上一样有股特殊的热情。他把书合上，阿娜也觉得克里斯朵夫在注意他，便重新缝着东西，但尽管低着眼皮，还是把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。 克里斯朵夫站起身来说了声：你来吧。 阿娜的眼睛还没有完全安定，瞪了克里斯朵夫一眼，懂得了，站起来跟着他走了。 你们上哪儿去？ 波罗姆问着。 去弹琴，克里斯朵夫回答着。 克里斯朵夫弹着，阿娜唱着。立刻，克里斯朵夫发现了阿娜第一次那样的感情，他一下子就达到了雄壮的境界，仿佛那是他固有的天地。 克里斯朵夫继续试验，弹了第二个曲子，接着又弹了更激昂的第三个曲子，把阿娜胸中无穷的热情都解放出来，使她越来越兴奋。克里斯朵夫自己也跟着兴奋。到了最高潮的时候，克里斯朵夫突然停下，盯着阿娜的眼睛： 你究竟是谁呀？ 我不知道。 克里斯朵夫很不客气地又说： 你心里有些什么能够使你唱得这样的？ 我只有你给我唱的东西。 真的吗？那么我的东西并没有放错地方。 我竟有点疑心，这是我创造的还是你创造的？ 难道你对事情真的是这样想的吗？ 我不知道。我以为我唱的时候已经不是我自己了。 可是我以为这倒是真正的你。 他们不说话了。阿娜脸上微微冒着汗，胸部起伏不已，眼睛盯着火光，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拨着烛台上的熔蜡。 克里斯朵夫一边瞅着他，一边随便按着键子。他们彼此用生硬的口气说了几句局促的话，随后又交换了一些俗套，然后大家缄默，不再往深处试探。 第二天他们很少说话，心里都有些害怕，不敢正面相看。 但晚上一块弹琴唱歌已经成了习惯，不久连下午也弄音乐了，而且每天都把时间加长。一听到最初几个和弦，阿娜就被那股不可思议的热情抓住了，把她从头到脚的烧着。只要音乐没有完，这个教规严厉的新教徒就是一个泼辣的维纳斯女神，表现出心中所有狂乱的成分。波罗姆看到阿娜为唱歌入迷，有些奇怪，但对女人的使性也不想推究原因。她参与这些小小的音乐会，摇头摆脑地打着拍子，不时发表些意见，觉得非常快活，心里却更喜欢比较温柔的音乐，认为消耗这么多精力未免过分。克里斯朵夫感觉到有点危险，但是他头脑迷迷糊糊，经过最近一场痛苦之后，精神衰弱，没法抗拒了。他不知道自己心里有些什么，也不愿意知道阿娜心里有些什么。有天下午，一支歌唱到一半，正在热情骚动的段落上，阿娜忽然停了下来，一声不出地离开了客厅。克里斯多夫等着他，阿娜始终不回来。过了半个小时，克里斯朵夫在甬道中走过阿娜的卧房，从半开的门里看见阿娜在屋子的井里头，脸上冷冰冰的坐着祈祷。然而他们之间也有了一点儿，很少的一点儿信任。克里斯朵夫要阿娜讲从前的历史，阿娜只泛泛地回答几句，费了好大的力量，克里斯朵夫才零零碎碎地套出了一部分细节。因为伯罗姆很老实，说话挺随便，克里斯朵夫居然知道了阿娜一生的秘密。他是本地人，姓桑福，名叫阿娜·玛利亚，父亲叫做马丁·桑福。那是一个世代经商的旧家，几百年的百万富翁，阶级的骄傲与信教的严格在他家里是根深蒂固的。马丁抱着冒险精神，像许多同乡一样在远方住过好些年，到过近东、南美洲、亚洲中部，为了自己铺子里的买卖，也为了趣味和爱好科学周游世界之后，他非但没有捞到一个钱，反而把自己的躯壳和所有古老的成见都丢掉了。回到本乡，他凭着火爆的性子和固执的脾气，不顾家族沉痛的反对，竟娶了一个庄稼人的女儿。声名不大好，先做了他的情妇，然后嫁给他的。他除了结婚，无法保持这个他割舍不掉的美丽的姑娘。家族方面既然反对而不生效力，便一致把他摒诸门外。城里所有的体面人遇到有关礼教的事，照例是一致行动的，当然对这两个不知轻重的男女表示了态度。冒险家吃了这个大亏，才懂得要反抗社会的偏见，在基督徒的国家不比在喇嘛的国家更少危险。他性格不够坚强，不能对社会的舆论无动于衷。在经济方面，他不但把自己的一份家产荡尽，同时还找不到一个差事，到处对他闭门不纳。铁面无私的社会给他的羞辱，使他抱着一腔怒气把精力消磨完了。他的健康受着纵欲无度与性情暴躁的影响，没法再支持下去。结婚以后5个月，他中风死了。 他的太太的心很好，可是软弱，没有头脑。嫁了过来没有一天不哭的。丈夫故世以后四个月，生下了小阿娜，就在产褥中咽了气。马丁的母亲还活着，他什么都不肯原谅，便是当事人死了以后也不原谅，既不原谅儿子，也不原谅那个他不愿意承认的媳妇。可是媳妇故世以后，天怒人怨的罪恶总算消除了一部分，他把孩子带回去抚养。马丁的老太太是个热心宗教而非常狭隘的女人，有钱而吝啬，在古城里一条黑洞洞的街上开着一家绸缎字号。她把儿子的女儿不当作孙女，只当作为了发善心而收留的孤儿，所以孩子是应当像奴仆一样报答她的。话虽如此，她给小安娜受的教育倒是很不差，但始终取着严厉与猜疑的态度，似乎认为孩子是他父母的罪恶的产物，所以拼命想在孩子身上继续追究那个罪恶。他不让阿娜有一点消遣，凡是儿童在举动、言语甚至思想方面所流露的天性，都被当作罪恶一般的铲除。年轻人的快乐给剥夺完了，阿娜从小就在教堂里闷得发慌，而不敢表示出来。地狱里的种种恐怖老是把她包围着。老礼拜堂的门口摆着些丑恶的雕像，两腿被火烧着，还有虾魔与蛇在上爬着。儿童的躲躲闪闪的眼睛每星期日看到这些形象害怕死了。他经常压抑着本能，对自己扯谎。到了能帮助祖母的年龄，他便从早到晚在黑洞洞的绸铺里做事。看着周围的榜样，他也学会了那套作风，做事有秩序，处处讲究节省和不必要的刻苦，淡漠无情，还有抑郁不欢而瞧不起一切的人生观。那是宗教信仰在一般强作虔诚的教徒身上自然而然发生的后果。安娜的苦修是悲观的、唯物的，折磨自己并非为了求他世界的幸福，而是由于苦闷的煎熬，求一种自虐狂的快感。出于意外的是，这颗像祖母一样冷酷的心居然能领会音乐，至于领会到什么程度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他对别的艺术都木然无动于衷，也许从来没对一幅画瞧上过一眼，甚至没有造型美的感觉。因为他骄傲冷淡，所以一点儿不感兴趣。伯罗姆和安娜是在人家的婚宴上遇到的。安娜那次去吃喜酒是例外，大家一向认为她出身下贱而不敢请她。她那时22岁，伯罗姆对她留了心，可并非因为她有什么惹人注意的举动。安娜在席上坐在伯罗姆旁边，姿态强直，衣服穿得很难看，简直不开口。但伯罗姆一刻不停地和他谈着，就是说他自个儿说的话，回去之后不禁大为动情。他凭着肤浅的观察，觉得那邻座的姑娘悠闲真静，通情达理，同时他也欣赏那个健康的身体和一望而知善操家政的长处。他去拜访了祖母，第二天又去，就提了婚，祖母同意了，陪嫁是一个钱都没有的， 桑弗老太太把家产捐给公家发展商业去了。这个年轻的女人对丈夫从来不曾有过爱情，认为那是良家妇女应当看作罪恶一样回避的。但她知道伯罗姆的好心是了不起的，也感激伯罗姆不顾她的出身暧昧而跟她结婚。她对于妇道看得很重，结婚七年夫妇之间不曾有过风波，他们守在一块儿，既不了解也不因此而有什么不安，在大众眼里他们正是一对模范夫妻。两人难得出门，伯罗姆的病假相当多，但没法使妻子踏进那个社会。安娜不讨人喜欢，出身的污点还不能完全抹掉，安娜自己也不想去亲近人家。几星期来，安娜似乎闹着病，脸瘦下去了。她躲着不跟克里斯朵夫与伯罗姆见面，成天关在卧房里胡思乱想，人家和她说话她也不回答。伯罗姆照例不会因为女人这种任性的行为着慌的，他还对克里斯朵夫解释呢，好似一切生来看不透女人的男子一样，他们自命为了解他们。他的确相当了解，可是毫无用处。他知道他们往往很固执地做着梦，心里存着敌意，一味地不开口，那时最好听其自然，别去追究，尤其别追究他们在那个危险的潜意识领域里做些什么。虽然如此，他也开始为阿娜的健康操心了，因为阿娜的形容憔悴是由于她的生活方式，由于老关在家里从来不出城也难得出大门的缘故。他要阿娜去散散步，他自己不大能陪着他。星期日，阿娜忙着做敬神礼拜的功课，平日里他忙着看诊。至于克里斯朵夫，又特意避免跟阿娜一同出去。有过一两次，他们一块儿到城门口做短距离的散步，那简直烦闷的要死，话是没有的，对于阿娜自然界仿佛是不存在的。他一无所见，田野在他眼睛里不过是草木和石头，那种冥顽不灵的态度使人心都凉了。克里斯朵夫曾经教他欣赏一角美丽的风景，阿娜望了望，冷冷地笑了一下，勉强敷衍他说：“ 啊，是的。” 那很神秘。阿娜也会用同样的态度说：“ 啊，太阳好得很。” 克里斯朵夫气得把手指捏着自己的手掌，从此再也不问他什么。阿娜出去的时候，克里斯朵夫总戒端留在家里。其实阿娜对于自然界并不是无动于衷，只是不喜欢人家所谓美丽的风景，不觉得那和其余的景色有什么分别。但他喜欢田野，不管是哪一种，喜欢土地跟空气。不过他对于这种爱好，像对于别的强烈的感情一样，自己并不感觉到，而和他共同生活的人自然更不容易察觉。 如果我富有，我会有很多藏书，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，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，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。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？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？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，